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想象是说啲人无敌嘅， 冇错， 牌嚟嘅系咪？即系王牌咁，总之任何嘢都打得到。不过即系个 point 就话主权可能有一定嘅重量嘅，即可能有，可能系 restrain 啊、其他国家或者某啲人嗰啲行为。但系系咪嗰张牌系个无敌咧？呢、這个难讲、啊。 其实咧， 同埋我本书亦都想挑战多少少嘅，就系话嗱，即系呢个一个。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一點就話，我係細個嗰時咧讀書咧，好多時都係一個社會科咁樣啦嚇，就睇哦，我個地大物博嚇，好多資源嘅咁樣， 係， 你覺唔覺得你有冇 question 過呢樣嘢？有冇 question 過就話，咦，嗰啲係咪我哋國家其實，或者點解係我哋國家啦嚇？有冇諗過一個問題你哋？ 其實諗到呢個問題咧，我都非常之順便真係問咗一個問題，都係同呢個問題一樣嘅。其實即係我哋之前知道呢個日本咧福島咧，咁佢就有呢個核災難啦。咁佢而家就基本上自己個國家裏面就處理唔到呢個問題嘅。咁佢咧就選擇咗去將一啲核嘅廢水咧 輻射嘅， 係啦，冇錯啦， 不斷咁排入大海。 嗱，就不斷排入大海啦。咁樣呢，而一個問題就係我哋究竟而家調返轉咁睇啦，即係 冇人懲罰到佢喎。 係啦，冇錯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啦，如果我哋喺個國家之內嘅話呢，咁其實佢就去影響緊其他國家喎、即係佢將自己國家嘅問題呢就而家污染緊全球啲。 所以佢唔係日本，係第啲國家，西方鬧到個乜嘢咁啦。不過個問題美國包庇佢咋嘛。 所以主權呢個概念有時係一個保護罩嚟嘅。 係。 即係佢個問題但點解其他人嘅時候呢佢就唔講呢樣嘢係嘛。但當佢自己利益嘅時候，就話呢個係我主權。 係， 其實佢影響其他人噶嘛，其他人應該有 say 噶嘛，係嘛？用翻唔好用倫理學觀念，冇 stakeholder。我都有 say 啦，但係點解佢冇 say 嘅咧？ 係， 咁又話主權咯呢、這 個， 係、吧？即係呢個主權究竟嗰個界喺邊度咧？ 咁但係 at least 我估可能我嗰個建議都未必啱。不過 at least 呢樣嘢就話應該有得傾嘅喎， 係 應該要有得諗嘅喎，就唔係一個即係我估。未必是王牌啦，即係一出啊，唔好粗暴干預別國外政，就好似唔使討論啦。其實唔 make sense 嘅，即係只係保護自己嘅啫。 咁樣咧，我哋頭先用個國家嘅角度去諗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人權嘅角度諗啦，即係我哋以個人嗰、那個即係個人嘅利益嘅角度去氹，係啦。即係就算我係一個譬如我係一啲福島嘅漁民嚟講，即係我純粹個人立場，咁我可能我自己都唔想我嗰個島裡面咧就即係我自己個地方咧就起個核電廠嘅。咁而家之後咧，仲要成個國家嘅問題咧，咁就俾到我哋自己當地嘅居民係最大影響嘅。咁我咁如果呢、這個日本佢嘅選擇就係將呢個問題咧，就俾全世界去承擔嘅話，咁其實就算我哋係從一個個人立場嘅話，其實你即係我哋如果一個個人立場，其實我哋都會支持嘅，即係我哋會支持佢咁嘅行為嘅。 即係如果你日本人， 即係就算你全世界人，即係如果我哋抱住一個人權立場啦， 點解咧？係咪？ 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是、日本佢自己佢自己國家嘅問題啦，咁其實 即我哋就唔使理啦， 係 咪？ 係原本就係咁諗嘅，但係如果一個去到一個個人層面嘅話，咁我係一個福島居民嘅話，其實佢都係無辜㗎，係即係佢唔應該特別要因為呢個國家嘅概念而將個問題就俾我自己承受㗎喎。咁如果我係一個以人權為即係為主嘅一人權為首先考慮嘅人嘅話咧，咁你應該支持咧將嗰啲廢水咧全世界一齊分擔喎，係咪咁諗？ 嗱，即係因為嗰個問題係話你喺福島核事故之前嗰個利益唔係全世界分享啊，係嘛？即係你已經係一個 個當地嗰個國家， 或者係嗰、那個一個國家就可以分享翻自己， 但係 分享翻自己國家利益嗰個框架去講。 但係就算係咁講嘅話，咁我係一個福島嘅漁民，咁、就算呢個利益本身係我國家分享嘅，其實我可能都係個受害者嚟嘅，即係我都已經係本身一個我嘅自然嘅地方，我嘅土地，咁即係我都仲要係無端端俾個國家去夾硬起個核電廠俾我，即係夾硬將我個自然環境污染，咁、然之後。我仲要發生咗災難之後，我仲要繼續承擔，咁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違反人權、違反公平嘅一個立場嚟 啊！即係我跳出呢、這個你個問題，諗諗就話， 你覺得一個國家佢用嗰啲資源， 嗯， 或者佢濫用啲資源，或者係損害嗰個環境嘅時候，其他國家嘅人有冇 say 先，或者有冇理由去反對，或者用緊嗰啲資源嗰個國家要 account for 對其他國家啲人要有啲責任。 有嘅 係咪？ 有嘅，冇錯。 點解咧？呢個就 有嘅。因為即係如果我講到我最基本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佢每個人做嘅，即係我哋喺個地球裏面咧，你每個人做嘅嘢，每一樣嘢其實都係互相關聯嘅。 咁即係你有一個觀點就話超國界嘅， 係啦係啦， 即係 borderless 嘅呢個要求，就唔係話。我只係向我自己國民負責嘅咋，我有時都唔負責添啦，甚至我只係向我自己嘅投我有票有喺國家裏面公民負責嘅咋，係 啦，冇錯 啊。點解咧？點解就咁？ 甚至乎其實 呢個就係一個 cosmopolitan 嘅思想。 冇錯，我係甚至乎對國家嘅概念我都係好唔認同嘅，即係我覺得只不過一個現實嚟嘅，即係。真係以前有啲歷史嘅因素啊，遺留咗喺度，呢班人統治咗，即係有個政權，有個政體，有統治咗呢班人嘅地球。咁我覺得即係人，你本身唔應該受你任何，即係你本身國家呢一樣嘢唔係一個自然， 唔自然嘅。 嗱，我又要補充少少啦。其實我好細個嘅時期咧，我都好似 Jeffy 咁咧，即係我對國家呢樣嘢咧。其實是很大的質疑的，即係尤其是對所謂愛國主義啊，當然去到最極端就叫國家主義 statism 啊，咁樣係嘛，或者叫做國家崇拜嚇 state worship 呢樣嘢啊，咁樣其實可以係演變成一啲好壞好壞嘅嘢，係咪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咧，我亦都係慢慢亦都了解到咧，其實你喺生物上面咧。佢一個群落一個群落係好自然嘅，呢個係一個地理嘅間隔，喺時空上咧係會存在住一定嘅群落。咁呢個群落咧，往往最先係有血緣關係嘅，係嘛？佢因為有個咁樣嘅即係大嘅家族咁樣啦嚇，咁有啲親戚啊咁樣整下整下就有一個群落一個群落。咁我諗人類嘅祖先最先都係咁嘅。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啊當然如果你信聖經啊，就係因為我哋要。起個通天塔啦嚇，即係巴別塔咁，所以上帝就罰我哋各種唔同嘅語言啦。咁但當然唔需要用到呢啲咁樣嘅神話嘅。咁好自然地喺發展嘅過程入面，當人類發展語言嘅時期咧，佢就會有唔同嘅語言啦。咁而且佢喺唔同嘅地方，佢適應當地嘅環境咧，就發展咗唔同嘅習俗啦。係嘛？飲食習慣唔同啊，嘅衣著嘅習慣唔同啊，係嘛？咁所有宗教啊、祭祀啊又唔同啊，咁樣樣，咁就有所謂文化啦，嚇佢哋嗰個美感啊，可能有亦都有啲唔同啊咁。咁所以咧，語言唔同，甚至當然有部分就係膚色唔同添啦，因為你適應當地嘅氣候啊，咁樣係嘛？咁你即係嗰個面貌啊、特徵都會唔同係嘛？咁所以你種族、文化、語言，咁再加埋當然就係嘅歷史啦，再加埋就係佢哋即係世世代代居喺嗰度就地理啦。咁所以你諗下呢五個因素係嘛？地理、文化嚇、種族、語言，咁你所有嘅因素加埋咧，其實好自然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叫做民族嗰個概念啦。咁但係呢個民族當然喺一個政體上面咧，佢就變咗係一個叫國族啦。咁所以國族嘅成立咧，我又覺得唔能夠純粹睇成係一種嘅完全係人為嘅外在強加上去嘅。其實佢係有佢嘅自然嘅進化嘅邏輯喺背後嘅國族，即係國族嘅出現。但係當然呢個國族咧，其實係好模糊嘅。 係 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多民族嘅，係咪啊？咁有好多咧同一個民族咧，夾硬就分成兩個國家，特別係西方殖民主義嘅時期啊，明明係同一個民族嘅，咁佢一撤，咁佢就變咗喺一個喺左邊國家，一個右邊國家。咁所以我哋明白咧，喺現實情況咧，亦都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喺呢個國族同國族之間，即係群落嘅擴大啫。喺大家互相生存嘅競爭過程入面咧，就可能會出現紛爭，係對資源嘅爭奪啊、領土啊咁樣樣。咁呢過程咧，就於是衍生出所謂民族主義啊、民族意識，到後嚟就係所謂國家主義、愛國嘅意識。咁呢個咧其實係好強啊、好根深蒂固嘅，真係嘅。你諗下，就算好似話咧美國。即係尤其是嗰陣時係徵兵制啦，而家當然你係唔係徵兵啦，但係好多啲出去打仗嘅，可能都係讀過大學嘅，大學生嚟嘅，咁甚至即係讀過曬所有啲哲學啊，即係頭先阿曾 Sir 講嗰啲哲學家嗰啲，佢都讀過曬咁滯㗎啦，嚇。咁佢亦都知道曬咩叫自由主義啊、社群主義啊咁樣嚇，乜嘢都讀過曬嘅。可能佢有自己嘅睇法，但係到頭來佢係唔肯去上戰場，而寧願坐監，即係嗰啲叫。即係和平主義者 ,pacifist, 吓、啊、就好似羅素咁樣係咪即係我認為戰爭係不義嘅乜嘢戰爭都不義嘅。咁而佢唔肯去上戰場嘅話其實係佔好少數嘅。 到頭來呢，原來就算你個人幾理性幾有學識都好呢，原來 patriotism 呢係壓到一切嘅。嗰種內在嘅一種心理制約啊，其實係好強嘅，係比我哋想象中強嘅。你睇嗰啲美國大兵，就算打越戰嗰時徵兵嘅，佢到頭來都係上戰場嘅。佢覺得我哋係為國家、為國家利益、為呢個光榮而戰嘅咁樣樣，係嘛？咁呢個係現實嚟嘅喎 ，Javi。 冇錯，其實 我有兩幾個 remark 可能要講一講啦。第一就話頭先財哥想用一個，我唔知係咪啦，即係想用一個進化歷史或者係演化觀點嘅解釋啦。嗱，我覺得明白嘅，即係嗰個群落嗰個形成或者係嗰個重要性，因為可能喺入升到個文化或者我哋一啲生活方式啦。但 nation state 係咪唯一一種可能性咧？係嘛？一種載體咧？同埋 nation state 嘅出現係咪？ 暫時嚟講，聯合國就承認呢種啦， 即係 contingent 事啦，係嘛？即係好多而家歷史 dominate 嘅一定係呢啲 nation states 啦。但係會唔會就係扼殺咗其他可能嘅一啲聚落或者係群落群族？ 一定係啦，一定會啦。 或者我哋仲要諗一樣嘢就話，如果一個講正義嘅時候，如果我哋用 nation states 呢個角度睇嘅時候，會唔會有偏頗咧？咁樣呢個係可以傾嘅問題。我覺得係，其實本書都想講呢樣嘢，就個 nation state 唔可以用 nation state 嚟做 unit 嘅。即係頭先牽涉到方法論問題啦，究竟係 individual 定係 nation state 個問題咧？因為 nation state 本身就可能會排佢好多嘢，甚至係好多人類嘅問題都係 nation state 產生嘅。雖然 nation state 係好 modernity 一個好明顯嘅象徵嚟嘅，係嘛？前所未見嘅一種情況。但係好多群族啦，或者好多人想搞分離啊，所謂或者想搞 蘇格蘭啊咁啦，灰北黑啊咁啦。 其實佢哋又可能會有損失嘅喎，某啲意義上面係咪經濟上面損失，或者佢哋自己都要奮鬥 struggle 啦嚇。咁點解咧呢樣嘢？點解佢哋都要唔係一個再強大啲嘅所謂nation state 裏邊去實升自己文化，要自己有自己嘅方式咧？呢個係一個另一個好重要問題。不過加一點咧，就係講嗰個。愛國情操嗰樣嘢嗱，我諗起一個例子，就係嗰啲叫咩中大書院制噶嘛，有時玩互片嘅 啊，即係聯合啊、崇基啊、新亞啊、日夫啊咁， 好得意喎！本來平時相安無事喎， 係啊， 好少人會無端端喺劇天裏邊片崇基啲人喎， 係啊， 但係咧，你當你製造一個場景，即係一個戰爭嘅場景嘅時候咧，射院互片嘅時候，啲人無端端就話我新大人嚟㗎，你 運動會嗰陣時啊，咁啊，梗係啦，中學都有 house 啦， 係啦，所以我就想講一個 point 就係頭先財哥嘅例子，我覺得可能係一個人為嘅情操嚟嘅。人為嘅觀感嚟，因為你喺 唔係我就話進化嘅情操咯。 我 所以呢個就係好大分歧啦。即係我就話咩叫人為呢？就即係話根本佢係同我哋嘅物質基礎無關嘅，同我哋嘅歷史無關，同我哋嘅生物性無關嘅。咁你係憑空諗出嚟嘅就叫人為啊嘛。但係佢有物質基礎，有歷史基礎，點係人為呢？ 佢有歷史基礎，有物質基礎，但係佢唔係為一種顯現嘅目的。 啱，即係你將一班分為幾個 house， 嗰個就人為啦。我明你嘅意思。 就算可能我哋唔一定 nation state 嗰種國族嗰種愛國，未必愛國，愛族。愛族都係一個高尚嘅情操，或者都有生物學，或者係 好強嘅，好強嘅其實。 但係點解愛國呢樣嘢嗱，即係有時真係可能再 artificial， 因為嗰個 scale 好大，有時要用一啲好稀薄嘅嘢，或者好而家好用 media 建造嘅嘢啦，譬如話奧運會啦 嚇， 或者世界盃啦嚇，即係世界盃又其實每次睇世界盃我哋都好多人嘅感受就話，又學多幾個國家名啦，係嘛？但係冇諗到其實好多足球隊係唔使跟國家嘅，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個 loyalty， 有佢哋自己嗰個特徵，有佢哋自己個性格，有佢自己文化嘅。咁即係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其實我本書都唔係直接攻擊呢個 nation state 嘅，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本書成個一個 methodology 上面都想講，就話，喂，唔好淨係用呢個嚟做一個unit， 因為咧喺西方嘅分析哲學裏面咧，嗰啲 political philosophy 都主要用呢個嚟做嘅，嚟做起點嘅。點解我覺得唔好咧？因為其實佢會 justify 好多現況，而冇做一個反思。即係所以我特別就會對呢樣嘢比較多意見。 嗯，啊，我就又講翻我自己少少觀點啦，就係話點解有時要用 nation state 嚟做一個分析咧？就係因為佢係有同等嘅法律制度啊嘛，司法制度啊嘛，係嘛？佢有同等嘅税制啊嘛，係嘛？咁呢兩樣嘢最緊要噶啦，我係交幾多個税率係幾多啊？我點樣為之犯法？咁而一個 nation state 就係一個最基本嘅規範啊嘛，咁所以用呢個嚟做單位係無可厚非嘅。 要 city state 會唔會都另一個可能性咧？即係譬如話 咁都有可能，譬如美國啊，50個州，咁每個州可能都有唔同嘅法律，有唔同嘅税制咁樣樣。 所以個 point 其實就係好緊要，就話一定要有一個unit， 唔係淨係 nation state 嘅，或者一種思考方法，或者 nation state， 即係要可能容納好多唔同，可能個世界就會多啲新元素。 譬如爭取呢個婦女嘅權益啊，咁樣應該係跨 nation state 㗎嘛，係咪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探討。 政府所有議案你都需要通過，因為你都需要同意，因為他一定擺了一件重要的東西在後面，譬如說低收入補貼，那又為了低收入補貼前面所有東西可以不顧原則，是不是這樣？是，是不是這樣？所以呢，我們是不會跟恐怖分子對話的，即是那些挟持民市民利益來到要挟議員盡責，那些政府官員的策略就是恐怖分子的策略，我們是不會跟恐怖分子對話。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逍遙遊，逍遙遊。 竅不怕舊，最重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 歸返我哋節目啦，竅到用時方恨少，我係即係最近呢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呢就考察。咁真係啦，嗰個真係好竅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邵氏，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停車搭過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嚟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竅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 一個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網。有膽有聲話，迷迷香港，無牌無掛。